你喜欢不如我喜欢。今天中国榜的第一首歌，第二首歌来自2015年11月份陈奕迅加盟环球推出的首张专辑《怎么样》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对不起谢谢》，非常 Eason 的一首情歌。陈奕迅唱歌呢，就是要用那种看似玩世不恭、游戏人生无所谓的态度，其实唱出来的比谁都要认真的感情啊！太这想法，杀伤力更强，这就是他很厉害的地方啊！好，那接下来的这张同样是产生在11月的专辑，是2014年民谣歌手马迪的孤岛专辑。我们来听这里面非常红的一首歌曲，叫做《南山南》，而且也产出了金句，就是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 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

筹码配好安，好车选平安，买车险就选平安车险。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4008-60-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好车主优惠加油8折起，新用户停车最高抽30元优惠券，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会员礼包一份，领券中心每天限量领服务，保险15%优惠。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这首歌呢，诞生在2018年，是一首非常红的歌曲，来自马良创作，马良跟孙倩如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往后余生》。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说到十一月，我们当然要来关注到的是十一月的肖邦专辑啦。周杰伦的这张专辑呢，确实在中文歌坛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我在这里面要为大家选播的这首歌，是专辑当中非常精彩的东方色彩的一首歌曲，由方文山填词，周杰伦带来的《发如雪》。 一人憔悴，我举杯，饮尽了风雪，是谁的饭真是贵？ 方向完美，你发如雪纷飞了眼泪，我等待将到那谁，红尘追未寻的岁月，我有无悔，可永世爱你。 加油就上好车主，新客立享45元加油大礼包，优惠加油8折起。洗车就上好车主，新客立享16元洗车大礼包，每天十点抢9.9元洗车。停车就上好车主，一键查附近停车场空位和价格，首单最高领30元停车券。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008000000。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第3位张杰，安忍。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Top 40。 第20位陈立农，不散。 笑容吹不散，回忆吹不散。 第19位汪苏泷，在惊涛骇浪里。 落在故事最后一页的结局。 第18位谭维维，成 万里风光，歌颜嘹亮，枫叶梨花。 第17位阿肆，徐佳莹，尽管如此还是 夜，独自看着整座城市。

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 Coco 李玟23年级的滴答滴，别走开，马上就要听到是林俊杰 JJ 的一首最新的单曲。新歌，这是一首英文的单曲 At least I had you。 另外还有一个声音，这是新加坡的一位非常有才华的新晋音乐人，叫做 Gentle Bonus， 和林俊杰一起来联手这首非常励志的歌曲 At least I had you。OK， 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是林俊杰曾经的大师哥阿杜在16年前的今天推出一张专辑叫《I Do》啊。这 I Do 呢，还有一个意思，是不是听上去有点像阿杜的发音？阿杜 ，I Do， 阿杜 ，I Do。 等等，请为我等等，此刻我还没回神。我反应永远都太慢，并不是我不够勇敢，你要的我又到底是怎样？等等，我要求等等，我敢 觉我爱太深，你表情有点不认真，你不安的双手藏了什么，掩饰着什么，爱不只能数着你离开的脚步，甚至我不哭，I do， 无论你要这样突然结束，我还是依然不对你说不， I do， 从来没有想过这种地步，怎么你也哭？阿杜，我知道你确定是的难处，我怎能面带微笑对你说？就等等，我感觉我爱太深，你表情有点不认真，你不安的双手藏了什么，掩饰着什么，爱不只能数着你离爱的脚步，爱度甚至我不哭，爱度无论你要这样突然结束，我还是依然不对你说不， I do, I do。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宝，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好，接下来继续来听新加坡歌手的歌曲，这是十年前孙燕姿《当冬夜渐暖》，选择她的第十一张专辑《是时候》。这首歌曲之后呢，将要去到隔壁马来西亚，听到的是在18年前的今天梁静茹的一张新歌加精选集当中的《听不到》。 只是证明幸福很难，我们之间不是谁说了就算，拉扯的爱徒增结局的难堪，一百次相爱只要有一次的绚烂，下一次会色的纯白变得阴暗。

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 张惠妹的慢歌经典，来自1997年那张大名鼎鼎的 Bad Boy 专辑啊，这首歌太经典了，日后呢有无数的翻唱版本啊，包括很多的这个大牌歌手都曾经演唱过，比如说我们来听一小段啊。 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悲伤了心，却还不清醒，一定不是我，至少我很冷静，可是泪水，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听海哭的声音， 出现给我，直到最后也抵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 张学友在2004年的一场公益演唱会《活出生命 Live》当中翻唱张惠妹的《听海》，而且呢，自从有了张学友的这个版本之后呢，从那以后，我们男生呢在 KTV 里面要来唱张惠妹这首歌呢，就不需要那么辛苦的调张惠妹的这个版，再升几个 key 啊，降几个 key 啊，直接用张学友的这个原版伴奏就可以了。另外，这首歌呢之所以经典，还为后来的歌曲在旋律跟和声走向上啊，提供了一些借鉴。比如说接下来金莎这首新歌《用声音拥抱你》，在主歌部分大家试试看是不是也能够唱出听海的旋律呢。 靠着墙，我想为谁大声歌唱，就好像听到你的呼吸一样，总有好多话想对你讲，期待你炙热的赞赏，有你在身旁也变得善良。大街上忙碌的人来来往往，名利场玻璃就被摇摇晃晃，总觉得你仿佛在身旁，生活好似加入了迷汤，理想的芬芳不惜会发光。无论世界多彷徨，天是否晴朗，有你到避风港，又幻想生活最好的模样，今年借出冰霜，童话故事也有疯狂，勇敢逆流起航。你的城市也微凉，放下了倔强，有着雨有太阳，是你让这日子不再迷惘，骄傲无畏自信，用声音拥抱你，拥抱着希望。街上忙碌的人来来往往，名利场玻璃就被摇摇晃晃，总觉得你仿佛在身旁，生活好似加入了蜜糖，理想的芬芳不惜会发光。捉迷藏你的声音恰好张扬，

起来，我早预感你会离开。你沉默就是对我最后表态，就像某个意外，心跳漏掉了一拍。你出没例外，也不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这里是麒麟在北京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接下来听到的歌是2019年原子邦尼的在名为未来的波浪里。 往前走，看不清的路口，下一秒已在陌生街头。张开手，想握紧那个梦，却是找到一片孤单云朵。当快乐留在家的巷弄，当世界 原子邦尼再名为未来的波浪里啊，这是一个七律党双人组啊，主唱以及主理人啊，叫做渣渣渣嘉文。顺便提一下，他是金庸先生的侄孙女儿啊，之前是樱桃帮的主唱。原子邦尼两人组由渣渣以及吉他手张宇成所组成的。OK， 那接下来听一首非常有趣的合作，这是来自蔡健雅今年新专辑《Depart》当中携手法国著名歌手 Carla Bruni 啊一起演绎的一首歌曲，叫做《Photographs》。 人的价值信仰似乎变了模样。 站的只能失去的方向。 Where is love? Where is God? Has he been hiding? Where is time? Where is light? Has it been hiding? Ooh, we're back to the start, facing the